第十二届平壤秋季国际商品展销会各国和地区代表团9月4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和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